皇上驾到！ 吾皇万岁！万岁！万万岁！ 都平身吧。嗯，你怎么也跟上来了？ 你都两年多未踏入朝堂一步了，自然是个昏君。一个昏君带着自己喜欢的妃子来上朝，有什么不对的吗？ 可是，你不是朕的妃子，你只是朕的官女子啊。 嗯，那不重要，你可以回去后给我抬位分。 嗯，有道理。 欢迎收听茶叶罐原著古风耽美广播剧《朕是天下第一聪明人》下期。 皇上，您今天怎么有兴致来上朝了？ 说您想上朝。 朕忧心百姓，所以今日才来上朝，看看朕的子民们都过得好不好。 哈哈哈，皇上果然是明君，忧心社稷呀。 嘿，怎么样，朕演得不错吧？ 总是用这种让朕羞红脸的眼神看朕，真是。等到晚上，看朕不缠着你把你膝干。 嗯，那个眼神，丞相大人为什么在和朕的官女子使眼色啊？ 他们干什么？干什么？要造反吗？ 朕的官女子只是朕一个人的，怎么能看别人呢？ 那个老东西真是越看越不顺眼， 要不找个机会把他除掉吧。 哼，觊觎朕的求官女子的人都得死。 参见皇上。 丞相大人，快过来，朕跟你谈谈心。 你想和他说什么？ 关于皇帝妻不可欺的问题。爱妃啊，你以后一定要检点一点，不能随随便便，不是绝对不能和别的莺莺燕燕、花花草草之类的东西眉来眼去，知道吗？也说你呢，听到没有？ 皇上，只有皇后娘娘才是您的妻子，其他都是妾。 皇帝妾也不可欺。 我接这话干嘛？ 他居然这样回应我，就说明他真的对朕的求官女子有企图。 哼，真是恨不得把求官女子关在金龙殿，永远不让她迈出大门一步。守那些该死的莺莺燕燕、花花草草来招惹朕的求官女子。 哼，来。丞相大人，我们继续探讨关于皇帝的男人能不能欺的问题。 臣绝对不敢呀。 两个时辰不见，还真是有点想朕的求官女子呢。这就去找她吧。 臣妾做主啊。 怎么了？这是爱妃，发生什么事了？ 皇上，臣妾等听说昨日新封了位官女子，就想过来打声招呼，没想到这位官女子如此目中无人，竟然敢出手打 伤德妃。 皇上， 那个脸毁了就算了，但是出来吓人，这就是你的不对了啊！乖，快回宫歇着吧啊！你们三个还有什么别的事吗？ 皇上，德妃受了这么大的委屈，您都不闻不问的吗？德妃进宫两年了，尽心尽力服侍您，您就如此薄情吗？ 请问这位德妃一共见过朕几次啊？算上这次吧。 一次。 朕是清白的。替朕跑腿的那个小太监，你过来。你认识他们四个吗？ 认识。 给朕介绍一下， 这位是德妃娘娘。 这个刚刚有人说过。 这位是贤妃娘娘。 哼，暴脾气，肯定闲得没事多晒太阳才能这么暴。贤妃。 这位是惠妃娘娘。 陛下。 竟然敢先告我求冠女子的状，没智慧。惠妃。 这位是庄妃娘娘。 庄哑巴不出声，很好，庄妃。今天的事情朕都已经知道了，要没有别的事情，四位就请回吧。 皇上，臣妾求皇上为臣妾做主啊。皇上， 此事如果不处置求官女子的话，之后他岂不是谁都能打，在后宫中横行霸道了吗？ 是啊，皇上，这件事您必须给德妃和我们一个交代。 皇上，臣妾有些不舒服，能先告退了吗？ 庄妃，你是什么意思？难不成你堂堂一个妃位还要去巴结一个官女子不成？ 话不能这么说，无论是你还是我，再或者是求官女子，都是伺候皇上的，自然要以皇上的心意为重。德妃就算再委屈，也要看皇上的意思。换句话说，如果皇上现在说是他让求官女子打的德妃，那求官女子就不是僭越，而是遵旨了。 对，爱妃说的有理，多谢。事实就是这样，是朕让求官女子打了德妃，因为德妃进宫两年，竟然从未见过朕一面，实在该打。 朕没说错吧？你们为啥那个表情啊？ 那个，你们还有事儿吗？有的话就说，没有的话就走吧。当然了，如果你有话想说的话呢，就回自己的宫里去和墙壁说吧，朕不想听。 哼，朕才没有功夫听你们说话呢。朕唯一感兴趣的就是，朕的求官女子刚刚为什么会露出那样的表情？ 爱妃啊，你刚刚怎么了？难道是被朕的爱意打动了？ 你叫我什么？ 求官女子啊。 还有呢？ 爱妃啊，疼！ 你刚刚又叫那个女人什么？ 这就是传说中的两个人必须要有一个仅属于对方的称呼什么的。 朕错了，朕再也不叫别人爱妃了。 不，你以后都不准再叫我爱妃。 为什么？ 因为我不喜欢和别人一样。 我懂的。哼，你想听我叫你什么呀？ 名字吧。 不嘛，叫你名字不能体现朕的特殊性。 特殊性？ 哼，是啊。 哎呦，怎么了？ 总是被扔上床，朕有些担忧龙床的质量。 你现在应该担心的不是这个。 那是什么？夫君，朕不想上朝。国家大事有文武大臣和母后操持，你真的不用担心。 你是皇帝，就该有个皇帝的样子，不上朝成何体统？ 夫君，你劝谏的样子真像朕的皇后。要不是你身为男子，不能为朕生育皇子，朕一定封你为皇后。 你说什么？ 朕一定要封你为皇后。 前一句。 你劝谏的样子真像朕的皇后。 中间那句。 要不是因为你身为男子，不能为朕生育皇子。 你还想要皇子？ 不是朕想要的，是朕的母后和满朝文武想要。你看啊，母后和满朝文武都这么讨厌，我们干嘛还要去每天面对他们呢？ 你就不想当一个好皇帝啊？ 夫君，这就是你的不是了。一个皇帝的好坏，要由他给百姓带来什么而判定。比如先帝，国家在他的治理下风调雨顺，国泰民安，所以他是个好皇帝。再比如朕，哎，朕不理国事，朝内文有宰相，武有大将军，还有个皇太后居中调和，这国家照样物富民丰，繁荣昌盛。可是你说万一朕要亲了政，反而把国家治理坏了，那朕不反而成了一个坏皇帝了吗？ 哦，所以不理朝政你还有理了？ 这不叫不理朝政，这叫无为而治，是老子说的。我有读过这段的。 既然你不理朝政，不如把朝政交给想理的人。 现在朝政不就是在那些理想的人手中吗？对啊，丞相、大将军、太后，不都是理想朝政的人吗？还都理得挺好的呢。 我的意思是说，我 这是哪里啊？哼，这么黑什么都看不见。哎呦，总算见识了什么叫伸手不见五指啊。哼，好歹朕也是执政两年的人，怎么不知道宫中还有这种地方？难道朕还没有把后宫转遍吗？这不科学啊。难道这是当日裘冠女子进宫的密道？哎，对了，当日裘冠女子突然出现劫持阵，毫无预兆，侍卫们都没惊动，想来就是这样了。跟上次一样，没什么痛感。看来朕的夫君还是爱朕的。哎，有风，说明有出口。 包裹。真重啊！哦，金子，真是金子啊！这少说也要一二百两吧？按照朕当乞丐这么多年的经验来看，这些金子足够本朝的普通人极奢侈的过一辈子了。他把我打晕，又丢在这里，还准备了一包金子。哼，怎么就不记得给朕准备点吃的和水呢？差评，差评。昨晚刚做完消耗体力的事情，今早连饭都没有吃，就被打晕扔到这里。这你现在快要饿死了呀！等囚官女子来找朕的时候，朕一定要打她的屁股，一定。对了，囚官女子为什么要想当皇帝呢？朕把这件事给忘了，想不明白。算了，囚官女子，为什么你还不来啊？来人呐，朕快饿死了。也不知道过了多久，在小黑屋里待了多少时日，总之朕昏昏沉沉的睡了好几觉，也数不清究竟醒了多少次，但囚官女子仍然没有出现过。当朕摇摇晃晃站起来，把小黑屋的犄角旮旯都摸了一遍，确实没有发现食物和水后，朕不得不选择呼救了。来人呐，护驾，快点儿，护驾。还是没人。妈了个巴子的，裘千丈，老子跟你势不两立。 你什么时候成老子了？你慢点。 朕在这儿多久了啊？ 三天。 朕三天没洗漱了，刚刚亲了你，让你不管朕，朕膈应死你。你的脸，你的脸也脏了。你在这里做什么？囚官女子呢？ 什么囚官女子？ 朕的囚官女子啊，就是一开始是刺客，后来被朕收了做官女子，再后来把朕关进小黑屋，再后来又把朕救出来那个。你不会趁朕昏迷把人给咔嚓了吧？或者朕跟囚官女子的事情不过是黄粱一梦？ 这世上没有什么刺客，也没有什么囚官女子，老臣守在这里是为了告诉你四件事情。 什么？ 第一件事，您已经禅位了，现在是太上皇。 啊？ 第二件事，新皇是先皇遗落在民间的儿子，定于下月初四登基。 啊？ 第三件事，太上皇于三日后驾崩，谥号安。 所以，事情到这里就算结束了。没有刺客，没有囚官女子，没有密道，朕从无人问津的乞儿变成万人之上的皇帝，只是运气好，长得与景王有些相似。皇太后、丞相、大将军之流一直都知道这件事情，不过是因为实在没有人能继任皇位了，才默许了景王妃的做法，这也是朕被架空的原因。一个乞儿怎么能做一个王朝的皇帝呢？而如今先帝遗落在民间的儿子找回来了，我这个乞儿自然没了用处，便被毫不留情地打回原形。这不，连死期都给我定好了，三日后。 第四件事， 一切都结束了。 新皇已经颁布了第一道法令，宣布男子与男子也可成亲。下月初四，除了新皇登基之外，还有新皇迎娶男后，也就是你的大婚典礼。 我是什么？是啥意思啊？你再说一遍。这我没听懂。 臣以前就说过多少次，皇上，不对，是太上皇，您要仔细听别人说话，怎么还是不记得？ 朕现在什么都说不出来好吗？一觉醒来，黑的变成白的，天变地也不过如此吧。这老丞相竟然还有心思说教，说教。 皇上驾到！ 微臣参见皇上，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。 动作干净利落，丞相，您确定您今年六十了？ 起来吧。 求官女子？哦，不，皇上。真是，明明是同一件龙袍，怎么穿在朕身上就像是个偷龙袍的小太监呢？穿在他身上就让人觉得有一种不怒自威的王霸之气。大家都是人啊，为什么差距这么大呀？老天不公啊。 都下去吧。 是。 醒了？ 啊， 傻了？ 你才傻了呢。 那就回答朕的问题，你什么时候成老子了？ 我早说过是你忘了，无为而治是老子说的，你不记得了？ 你真是先皇的儿子？ 自然，丞相他们用了三天查过我的信物才让你退位的。 玉玺什么的从来不在我这里，丞相他们想下什么圣旨都是自己写自己盖，再自己读就行了。问题是一个信物竟然要查三天，如此没效率，害我被困在底下三天。不过你为何一开始不拿出来啊？ 我乐意，怪我了。本来一开始要拿出来的，还不是某人那天突然闯进刑室，害得根本没机会拿出来。你为何不走啊？ 哼，我为何要走？走了我能得到什么好处啊？ 一世荣华富贵。 哼，没了你青丝白头有什么区别？ 下月大婚以后就要自称本宫，不可再称朕了。 你进宫就是为了这皇位吧？你叫裘千丈，是说我抢了你的皇位，所以你对我的仇恨有千丈那么深，对吧？ 是，这本该是我的位子。 你现在已经得到皇位了，为什么还要跟我大婚呢？ 你不想嫁？ 想，但是我想听你说。 你既然叫了夫君，我自然是娶你的。 除此之外呢？ 饿不饿？ 饿。 渴不渴？ 渴。 那还问不问？ 问。嗯。 朕心悦你， 这点心真甜。 所以你别想着皇子的事儿，跟你没关系。 嗯，交给其他皇族就好。 你那群妃子朕都给你遣散了。 嗯，随意吧，还是点心好吃。 我也不会再娶妃子。 这块点心更甜。良辰美景细韶华，一人红妆蛾眉花，素手眉间点朱砂，含羞草结雨花，忘记不要歇歇茶，柳木孤盼命云下，羽毛娇艳似无瑕，春风静默赏花，春水长流自天涯，春草浅露碧玉牙，春雨绵绵透江沙，红线香缠绕千匝，为卿倾心为君家，青石粉黛绣双颊，风烛长明解红纱，心中掩映为花，芙蓉沾暖醉仙纱，素笺挂七弦月下喜鹊家。 人君拂满身长剑。